大家好，很高兴通过网络和大家相聚，感谢大家，感谢珊珊老师，感谢各位转播员。今天的讲题是答疑解惑期末时，很荣幸今天我们请到马勇老师。马勇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老师的晚清四书对中国近代问题提出许多新的观察。马勇老师在共识沙龙做过四期的讲座，今天马勇老师再一次和我们一起分享晚清明初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问题。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答疑解惑清末史的访谈。第一个问题，晚清遭遇了3000多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1898年6月16号，光绪皇帝第一次亲自接见了康有为。这次持续4个小时的谈话，光绪皇帝问：“今日臣非变法不可。”康有为答：“所谓变法者，须自法律制度先后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马勇老师，您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变事和变法有怎样的解读？谢谢。 谢宏伟先生对这个主持，也感谢珊珊，感谢各位共识沙龙的朋友。上次有机会呢，在这个地方，就我的这个几本小书做了4次这个专题讲的，但当时讲的时候，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也就留了很多说不清的问题。当时就这个珊珊就讲的，等到全部结束之后，再综合做一次这个做一次这个讨论。好像陈浩武老师也是这么做的。那我刚才宏伟先生提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189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和这个康有为的一次对话，怎么来理解里边提到的变法还是变势的问题。当然近代中国这个就是我们通常都在讲，就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这个变局其实我在过去很多时候我都说过，我们可能去体会，这是当年就是李鸿章、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人，严复这一代人，大概他们在经过了洋务运动几十年的这个发展之后，中国迅猛的发展，但是又遇到了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么一次强烈的刺激，失败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才觉醒，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那么这个变呢，其实我们今天就归纳一下去看，这10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再归纳起来看，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其实就是从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问题。当然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可以讲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进展，就好多东西都是这高铁啦、城市化啦、这工厂啦、重工业、制造业都有很大的进展。但是真正另一个就是说，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可能还差得很远。也就是说，过去按照汤德刚的讲法，我们还在3000年未有巨变、这个未有之巨变的这个三峡之中的某一段，就是我们仅仅在洋务运动和洋务运动之后的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个起步。那么到今天来讲，说成绩巨大，但是问题多多。那么经过这次中美之间的贸易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那中国的发展的力量。基础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行的。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和100多年前康有为、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那一代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就当年的问题，康有为所提出的变法和变势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差异，变法变制度了。那变势呢，就是说增加这么一些这种，就是说一些洋务的东西，一些现代化的设施，现代化的这种安排。那么这个讨论呢，当然是 康有为在可以讲在晚清近代这个转型当中，康有为是代表激进的一方，就是尽管他晚年走向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晚年是不是他走向保守，而是说时代在进步中他成为一个保守的，但是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康有为是代表了几种激进的这种倾向。那么他是主张呢，在这个变革的起步阶段就要大变。康有为当然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就肯定康有为的这么一个贡献，并没有人去贬低他。而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康有为梁启超做的还很不够，就他的主张还很不够，还带有很强的这种保守主义色彩，说当时叫做什么，叫做把他们叫做改良主义倾向，就不是一种彻底的变革，是一种改良主义倾向。说当然这最近几十年的这个研究变化，特别是我们这个思想界的这个变化，在历史学界和思想界有了差异，就思想界呢，就很多一部分人把康有为的思想看作是中国未来思想的这种起点，那么这也是一种说法。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有为的这个思想的进步性，在1898年，是确实是超出别人同时代人的一些很多。就他主张的，像他在这一次和光绪皇帝的对话当中主张的废科举，主张开医院，就是没有明确去讲那个医院制度，但是他对当时的政治架构，已有的政治架构提出了很多这种一种这个思考，就是已有的这种意识架构，就我们结合就是说康有为在那之前后，就在这次谈话前后，大概他的几上皇帝书，我今年有一篇长文章发表，就是七上皇帝书。你可以看到康有为这种几次写给皇帝书，他里边所提出的制度性变革，可能就不是一般的这么就事论事的谈那个改良嘛，大概可能这个。 好，感谢马勇老师精彩的解读。好，我们从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过渡到工业文明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第二个问题，历史教科书对辛亥条约有过于悲情的渲染。从另一个角度看呢，辛丑条约是否是促进了晚清的改革开放，是否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谢谢。 这个是辛丑条约，我在我的讨论当中我也是非常注意对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近代中国四大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四大条约决定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方向。南京条约让中国打开了国门，当然是很被迫的打开了国门，五口通商，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局部区域开始出现，给中国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北京条约是中国的开放呢，从南部地区往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北和北方拓展，特别是我们天津的开放，北方三口的这种开放，可能给中国的震撼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马关条约呢，是近代的第三个条约。第三个条约呢，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和我们今天的这个面对的困境有很大的关联。就我们注意到甲午战争，我们讲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洋务运动的问题，它的主要的问题在哪呢？就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就是中国并没有能够和世界真正连为一体，就是中国的市场不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世界也不是中国经济的这个舞台。就当时中国其实还处在一个就是在笼子里边的这么一个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国只有买办，只有洋务，只有买办，而没有资本主义的发生，就是中国并没有和世界经济严格的结合在一起，这是 马关条约，条约呢就是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今天，当然我们是把其他的东西给屏蔽掉了，就是马关条约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办查。那么这就表明什么？这就表明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这种通商口岸。那通商口岸当然和中国的内陆地区和广大的腹地呢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联，也就是说外国资本自由的到了通商口岸，其实也就自由的到了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那么当然还伴随着当时有这种传教自由了，各方面的自由，就是其实在马关条约之后，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就资本主义的迅猛发生，中国的资产阶级迅速成长，就在之前没有一个资产阶级，但是在这时候就突然出现一个资产阶级，这就因为马关条约真正把国门打开，让中国和世界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说还是什么管。那么第四个条约就是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这件事情呢，当然在现在网络上的这种说法很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包括它的赔款的数额啦和这种解释，包括各个主要国家对中国的立场的解释，大概网络上都很多。但是我想讲的呢，可能辛丑条约就是回到这个就是洪伟先生提问的这个主题上去，就辛丑条约给中国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去读辛丑条约的文本，他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防止排外主义运动在中国不再发生。你去看辛丑条约，他在追究从他的整个总论部分，他就探讨这次义和团战争的缘起、责任和中国应该采取的这个改革的措施。那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讨论，就我们讲辛丑条约是个条约，其实很大意义上来讲，辛丑条约是个什么呢？辛丑条约就是一个北京共识，就当时十一个国家和这个就是那个当时的国际机构了，包括和中国政府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达成的一些共同看法，而这个看法其实很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指出了一条从当时的立场来看，就是一条明明白白的路，就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中国必须打开政治上的这种死结，就是必须要把中国引导到一个世界轨道上去。而且辛丑条约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规定，也是我们在过去的教科书当中这一百多年来我们都不忍心讲的，我们不忍心讲，但是我们因为不忍心讲呢，实际上我们很多历史故事都搞不清楚了，就是说其实辛丑条约有一个规定性的东西，这辛丑条约规定了什么？规定了就是说对中国的一种国际监管式的改造。就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近年来看到伊拉克战争之后，看到这其他的这种世界，包括阿富汗之后，多国部队之呢，就是其实我们就注意到，1900年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1901年签订之后，其实多国部队就在中国驻军。而且这个驻军当时要中国的这种国防，就是一些重要的这种炮台拆除，特别北京到大沽口的这个炮台、沿途的炮台、大沽炮台都要拆除掉。就中国实际上在当时是在辛丑条约的安排下，是接受了国际共管和强制性的这个改造，对中国的改造。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1901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就开始大踏步的往国际、往世界上走。就这里面可以表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之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就1901年之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基本上没有再发生，等到再发生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了，就到了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什么21条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离这场义和团战争已经差不多15年、15、16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政治的变化也很大，特别是国际格局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英国这都成为交战国，那么这种成为交战国他们都是辛丑条约的签字方，那么这样的就是辛丑条约的这种那个这个体系发生了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辛丑条约的这个里边规定的对中国的这种监管式的改造，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对这种排外主义的抑制，大概可能是对后来中国的这个变化影响非常。 谢谢。最近一二十年 两岸三地四方的历史学者和思想界对晚清历史的研究，他们发现晚清新政是一个做得很不错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个做得很不错的新政呢反而引发了革命？ 这个事情当然是比较解读起来的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早几年我们这个从上到下去读这个旧制度和大革命，就可以看到呢，从那里边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这个改革的缺口打开之后，很可能就会引发革命。您就体制，因为你的改革嘛，总是对一个不好的体制的改革。那么这种不好的体制，如果处在什么，处在一种强制性的我不改革状态，那么像清朝当时就是面对西方，我更不理你差，我更不改革，那么可能再拖个一百年、两百年，那又未尝不可能。就这种一个庞大的腹地，一个庞大的独立的这个体系，但是当他一改革出现的时候，特别到这个到了新政出现之后，就是一往一个现代国家转型，就差最后几步的时候，那么如果处理不当，就到改革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就是处理不当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引发革命，就是改革者、改革的承担者可能会做出巨大的牺牲，这基本上被世界的这种改革史都能够很多案例都可以证明，就不改革他可以活下去，改革了之后可能就会死掉。他死掉的是在讲的是这个就是改革者的死掉，改革的担当者。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不认为晚清的改革新政到辛亥这个改革是最后是失败了。改革失败了，我不认为，就是引发了革命，引发了革命之后建构建了共和，但是仍然不能表明从1901年开始的新政到1905年的宪政，这整个十年晚清十年的改革是失败的，不能这样来看。其实晚清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成果都融入到了民国政治，我们就看民国政治的架构，不论它的这个从中央的议会、中央的责任政府到省议会到省里面的行政机构的组织，还是他的法律制度，他的制度安排，法律性的制度安排，你都可以感觉到一条，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变革的结果。那么都是政治变革的结果，就是民国并不是从零开始，民国和中国历朝历代的这种政治架构一样，就是我们过去讲汉承秦制，实际上我们去看民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大清的体制，就是清朝，我们讲清朝在对明朝体制有很大的继承，民国对清朝的体制，对晚清最后十年的这个改革有很大的继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讲晚清的改革简单的讲改革失败了，而是改革者失败了。就改革者失败了，这个我认为呢，失败了呢，我认为其实从大历史来讲的话，这可能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必然，就我们讲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凤凰涅槃嘛，就是如果改革是像一个这种久远的历史目标前进，那么这种久远的历史目标一定是超越了某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超越了某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大清帝国满洲贵族其实在为对当时的未来中国，对后来的中国吧，做出了他们的牺牲和贡献，就他们成为改革的牺牲品。那么这当然是很悲催的了。也就是其实我们就研究去还原晚清最后的这个一百天，最后的一个月，最后的十天，你可以看到就最后的十天，其实清政府还有并不是说一定要被历史所抛弃。就是我过去我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讲可能有几个判断我们还要重新讨论，这几个判断重新讨论，就是说在晚清的最后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最后时刻究竟发生什么导致了清帝退位，导致了就是大清帝国变成小清帝国，导致了就是原来在十年来中国人上上下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认同的民主共和体制，结果成为中国的这种主体，成为中国政治的这种主导，而且给未来的中国还埋下了那么多的风险和问题。所以以至于民国十年之后，民国的创建者像章太炎都在检讨为什么当年这么匆匆忙忙的就走向了这么一条路，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我们就看张太炎也好，看那个梁启超，看康有为，他们在晚清的最后十年当中，他们所追求的政治架构都不是民主共和。那么清帝国的改革也不是追求的民主共和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很值得去检讨的，很值得检讨，就是在1901年的时候，梁启超发表过一篇就是《立宪法议》。那么梁启超这篇文章呢，就是对当时的国际上的政治架构做了一个很通盘的说理和分析。他就认为当时在全世界就是三种体制，一个是中国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体制，一个就是美国法国大致在实行的就是共和体制，第三种呢就是君主立宪的架构，就当时的德国、日本、俄国在执行的，俄国还不是了，俄国君主专制，就是日本和德国，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君主立宪体制。这1901年梁启超讲的，梁启超这个讲法呢，后来就在很大程度，在未来的，在1901年之后的十年，一直到1911年的最后时刻，其实中国人所信奉的就是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说在这么一个漫长的十年当中，民主共和是不作为选项的，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时刻，民主共和成为一个唯一选项？你去看那个，就是那个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这一分，一波是军方的将领，这一波都是大清帝国的这种大清帝国的这种看门人了。大清帝国的高官，而且军方的这种将领，他们到最后时刻也背弃了原来十年来他们所忠诚的君主立宪的这个政治理想，而转向了共和。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年呢，我就在讨论这个，我就在讨论读这些史料的时候讲的，可能就是走向共和是晚清帝国的偶然现象。走出帝制也是一个偶然现象，并不是必然的。那么偶然，当然我们要去解读它的偶然在哪儿呢？偶然就在一系列的这种突发事件。但我想可能要往远的讲，要从两宫死亡开始说起。近的讲呢，就从摄政王的执政的这样一种那个就是那个败笔，一系列败笔。摄政王就是这次执政的三年来，就是后来他的罪己诏里面专门有检讨，就是说在用人上、在制度安排上、在一系列事情他的失误在哪些，他的罪己诏有这个详细说明，就是他下台的时候有一个检讨。那么这你可以看到，就他这几年当中所折腾的事情，使整个的这个就是立宪党人对清帝国完全失去了信心，就认为靠着这一波人的话，这个君主立宪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实现了也是个很说这样的，就是清帝国到最后时刻被抛弃，这可能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他们的能力和这个认同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分析的一个基点了。另外当然现在研究呢也提出很多这种一些偶然性，比如这个时候正好这个摄政王辞职之后剩下的就是隆裕太后。那么隆裕太后呢，这个毕竟当然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给中国历史的贡献还都是充分肯定隆裕太后的贡献，但是也必须看到一条，就南方革命党人和这个北方的谈判当中所提出的优待清师条例，这个呢对隆裕太后有太强的诱惑力了。这个研究我觉得我也分析，我也想了很久，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下，这是没法假设的，比如假设慈禧太后仍然在，太后如果面对南方提出的这个400万的优惠清师优惠这个条例，慈禧太后会不会动心？我相信慈禧太后不会动心，但是隆裕太后当时就动心了。隆裕太后的动心就是说，她在面对的这些南方给出的这种一种优待条例，又面对的当时这个满洲贵族年轻一代政治家的这种无能，没有这种经验，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那么他在这种选择的时候，就面临很难的选择，就是如果给南方去对打，去打，就把他尽管国际社会是中立，但是清廷如果下决心去给南方对打，那败了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如果不败了，可能就是还是一个大清帝国，还是个完整的，还可以 也许可能就是按照这个什么按照那个19信条宪法19信条可能就是真正可以重建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当然这都是偶然性了。这个主题上去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还不能够简单的理解这个晚清改革导致失败的这个必然性，就是可能这里边还有很复杂的原因，当然这就讲的比较多了，这个讲的比较多，那么就简单说到这儿吧，谢谢各位。 马勇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利益集团，我们现在说的叫既得利益集团。那我想请问马勇老师，当时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后，那么新上台的一些这种年轻的这个皇室新贵啊，比如说这个摄政王载沣，他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人，没有任何的这种政治的历练，我想是不是这一群的这种满洲新贵，他们的上台导致了这个大清本来一个很好的改革它的失败，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作为一个改革家，他不仅需要有知识，他更需要有一种智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立宪党呢也需要一定的忍耐？那么到了1908年之后的一些政局的 当然晚清最后就是在慈禧太后之后这3年的时间，就是清廷的政治家确实是非常幼稚，就是不论是摄政王还是皇室的其他成员，还是这个满洲贵族，你可以看当时大概中央层面像样的政治家可能也就是也就是庆亲王。庆亲王当然我们是这个过去很长时间被妖魔化的，晚清什么地摊啦什么，这都是很妖魔化的。我们去读晚清史料，读外国，比如读赫德，读外国公使对庆亲王的记录，那还是一个很兢兢业业的很不错的一个政治家。但是除了庆亲王之外，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像摄政王的这种兄弟可能都是很平庸之辈，但这些平庸之辈呢恰恰又垄断了权力，就这是一个中国的悲剧了。就是在他们当时已经大家在1905年已经建立了改革共识，一种宪政改革共识的基础啊。所谓宪政改革就是一个公天下的架构了，就不再是一个打天下做天下的这样一种王朝了。那在这种一种架构下呢，那就应该宪政架构就应该是能者是一种那个不能是一种逆淘汰，而应该是能者治国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在摄政王主持朝政之后，能臣基本上都被驱逐出去了。你比如像最典型的袁世凯，还有像端方，这几个比较能干的都在这个摄政王接手之后呢给驱逐出去。那么剩下的一波就是一波这种无能之徒在掌握的这种朝，他就面对一个问题，就当时面对的也是这个种国际国内问题也很复杂，就是也有一些政治家，比如像盛祥淮，这都是比较精明的政治家，但是也更多的呢都是很庸庸这个碌碌无为的一些这种庸臣。那么这样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这一波人呢就确实表现得很无能。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1911年的政治危机，当然两大政治危机，一个是这个政治架构皇族内阁的问题，就责任内阁出来之后，那么就是提出不同意见，那么这时候究竟朝廷应该怎么应对，这个你可以看到清廷的应对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就是摄政王给出的理由并不能够说服立宪党，更不要说其他的这个政治立场的人了，那么这是一个失败。就他失败的一个就是说这种就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就是铁路干线的国有，当然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从事实本身来讲的话，就铁路干线的国有，我几年前我专门发过文章，我讲可能在当时的经济发展状态上是一个必要的，就是铁路的干线，就是它的主要项目由收给国家来办，由政府由中央政府作为抵押去向国际 金融机构去贷钱，这样呢它可能建立一个统一整齐划一的这么一个技术标准。这是从技术从这个层面来讲，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它确确实实在某种意义上呢表明了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国进民退，是这些年来讨论也讲的，就是国进民退，就国家政府去蚕食去剥夺了伤害了中国民主成长年，就是它失败的一个，就是说这种就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就是铁路干线的国有。当然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从事实本身来讲的话，就铁路干线的国有，我几年前我专门发过文章，我讲可能在当时的经济发展状态上是一个必要的，就是铁路的干线，就是它的主要项目由收归国家来办，由政府由中央政府作为抵押去向国际金融机构去贷钱，这样呢它可能建立一个统一整齐划一的这么一个技术标准。这是从技术从这个层面来讲，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它确确实实在某种意义上呢表明了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国进民退，是这些年来讨论也讲的，就是国进民退，就国家政府去蚕食去剥夺了伤害了中国民主成长年。看到这两大政治危机在这一波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的这种满洲贵族这种当家人处理的时候，确实处理一塌糊涂。但他们有一种什么，他们确实有一种主人公的意识，他讲江山是他们的，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是他们祖辈打下来的。那么这样的就是在这种状态，在就是他的这种思想认识和整个这种历史发展的这种轨迹呢就很不吻合。就是宪政改革是像一个现代国家转型，那么像现代国家转型就是一定要走出一个家天下的这么一种这样一种历史的这种局限性，一个家天下一个既得利益这种阶级都应该是废止的。所以我在检讨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我讲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宪政改革一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都应该一视同仁。点上呢，就清帝国的处理，在最后的处理没有这么做。那这时候慈禧太后还在，因为慈禧太后当宣布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实际上她当时就应该先宣布大赦天下，那就是说大赦天下要把所有的这种政治反对力量都应该容纳到一个宪政改革的这种轨道上和路径当中来，但是没有这样做，而且利用了政府改革的这么一个有利的先机，而利用这个东西呢就借刀杀人。借刀杀人我们可以看到1907年革命党在海外的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当中从高潮走向低潮，特别在日本的革命党我们可以看到逐步陷入困境，像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去，像康有为梁启超一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赦免，一直在外面流亡，最后从清政府的拥护者变成了反对者，那这都是很大的一个。 谢谢马颖老师。打天下做天下，这是农业社会的思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现代社会的意思啊。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啊，晚清的这些新贵啊，昏庸啊，误国啊，昏君能够误国，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啊。我们回望历史，会有引发很多新的思考。好，下一个问题，客观的来看，当时的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起码可以使中国避免后来的割据奋战、无数的动荡和浩劫，甚至可以避免民族的割裂。如果慈禧太后的生命可以延长数年，中国可以走上立宪之路吗？另外，这种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吗？谢谢。 这个可以分成几层来检讨了，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在1901年之后，当中国的政治变革发生之后，这1901年梁启超有个看法，就中国未来应该走的什么样的路径，政治架构上。那么到了1905年的时候呢，革命党和立宪党有一个激变， 这个争论呢，也是近代史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们争论就究竟是改革好还是革命好，就究竟清政府要清政府改革，还是呢就是直接把清政府给送到历史当中，送到历史上里面去。在1905年有一个大的争论。那么总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所谓绝大多数，就是我们去看当时的这个知识精英了，看知识精英这个，因为中国的市民社会当中的工人和农民，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之前，基本上是不会发生政治功能的，除了他们在重大的政治农民起义当中偶然发生这种功能啊，义和团事件。一般来讲，对这种政治选择、政治道路的选择，他们没办法表达出来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精英呢，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倾向于中国应该走稳健的君主立宪的道路。那么，甚至我们讲一个很极端的看法，到了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就新军哗变，新军哗变，十四省独立的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到了11月份，到了1911年11月10几号吧，这个严复给《泰晤士报》有一个长信，他这份长信仍然在强调呢，就是说中国的未来选择一定要坚持的君主立宪的架构。他里面讲的很极端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我们当时认为就是三岁的小皇帝不足以担当中国的责任，就是当时中国的那个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里面有一条，就是皇权至上，皇权统揽一切。咱们现在实际上是个小皇帝，小皇帝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职务。那么这个时候严复讲呢，如果我们认为小皇帝不足以担当这个使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呢，严复讲我们应该在这样一种状态，就是重新换一个小皇帝。就重新换个皇帝，重新选举一个皇帝，他用的就是选举这个词，他重新选举一个皇帝。那么这样实际上就他讲，严复就讲呢，一定要维持着这种这个就是满洲皇帝存在的这个正当性。那么严复这个说法的话，其实在过去很多年我们都认为，我们的这个知识界都把它看的是一个这种很反动了，很落后了，很不对的。在这些年的研究当中，我们去看严复的一些讨论，严复的不仅是在给泰晤士给他的英文写的了，实际上就向全世界表明他的立场，也讲的就是中国应该走的这么一个君主立宪的路径，不应该因为武昌的这种发生这种政治变动而使中国出问题。那么严复的里边讲了很多很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什么？最重要的理由呢，就是中国统一的这么一个依据在哪？就他认为，就是说当时中国从明朝到清朝这么一系列走过来，开疆拓土，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这么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慢慢建构起来之后，他的这种向心力凝聚力在哪儿呢？他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新开辟的疆土来讲，他里边就提到就蒙古、新疆和西藏的三个地区，他对这三个地区来讲的话，他们是认同于是满洲皇帝，而不是认同汉人。这是严复原话，严复里面就这么讲的。因此他里面有个判断，他讲即使过了100年之后，这些区域如果废除皇帝，这区域可能仍然会衍生出了问题。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讲严复的判断就不幸而言中了，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确实在没有皇帝之后呢，确实周边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国内政治上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去讲，我们过去很多年就讲这个辛亥革命之后连续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地质扶贫，其实不止两次，就是大大小小的其他的就类似于这种扶贫还有几次。那么后来当然还有就是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架构就再没发生地质扶贫，但是它走向了另外的这种发展路径。就十月革命给中国一个启示，就并不要走向这种依人的这种君主体制，那么仍然可以来去 履行这种皇帝类似于皇权的一种权力架构，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你可以看到，在皇帝废除之后，君主立宪没能够执行这共和之后，它带给中国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过去大概30年前我就写文章，我讲可能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不适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这种农业文明走出来，农业文明当中中国人对皇帝的期待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功能，就天高皇帝远。这皇帝呢，皇权呢，他就是给自己一种心灵上的安慰。皇帝能够帮你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帮，但是他使你感觉到一个这种自己的这样一种存在的意义。所以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确实合乎了这个中国人的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的某种这种心情文化。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正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辛亥后的帝制复辟的时候，不论是袁世凯的复辟还是张勋的复辟，那么这两次复辟当中一些理论上都还值得我们今天去斟酌去思考。说在2016年和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那么在两个100年纪念的时候，就是袁世凯帝制复辟100年和这个张勋复辟100年的时候，我都有过。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就探讨他们的正当性和它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当我是从这种思想史、政治史的角度来去讨论，从国家威权体制、国家治理体制的角度去讨论，就是没有这种军权的这么一个管制之后，你可以看到，就后来进入民国，说民国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就是当时的这个民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民国不如大清。那民国不如大清，它主要指的就是说，就是民国到了民国这个走向共和，共和运行的体制，它不如晚清政治改革下的预备立宪架构下的这么一个有秩序，至少。 好，谢谢马远老师。下一个问题，近年来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谭德刚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鞑虏易驱，民国难建。中山先生在他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马勇老师，您对辛亥革命持什么样的观点？谢谢。 晚清四书的最后一本，我就是在出版的时候就叫做1911年中国大革命，其实我就研究就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结果和这个就讨论的就主要是这个问题。这个唐德刚先生讲的和孙中山先生讲的，孙中山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这个都带有后来的一个看法。就是刚才我在讲了，我讲可能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有许多这个遗老在讲的，就是民国不如大清。其实我们今天去看的话，在民国创办的早期，是在延续了大清帝国的晚清政治改革。研究这个，我这些年我在强调，就是说民国的概念不是一个，我们看民国有好几个法统。民国的法统就是我们更多的呢，现在可能都在强调的就是孙中山呢，民国这种法统，就从南京临时政府，从那个这个就是。临时月法这个下来的一个法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后来一个看法，这是在1927年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的看法，而不是什么呢，不是当时的看法。就当时的看法，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一直到1928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情。1928年就这个中华民国被国民政府所取代之前呢，不是这个看法。当时这一波政治家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晚清帝国的高官了。早期的袁世凯，晚期的张作霖，这个吴佩孚、曹锟， 这波人呢都是来自于大清帝国的政治家。那么他们当时在1912年到1928年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他们对这个所发生问题，不像我们后来的感觉是一次辛亥，是一次大革命。这个大革命这个概念，就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是一个后期的概念。在1912年之后到1928年之间，这个当时中国的主流看法还不叫一个革命，还不是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革命应该是在后来北伐开始以后这么一个看法。那在当时叫什么呢？当时一个普遍性的叫做国体变更，就国家体制从君主专制，从君主体制向共和体制转变，叫国体变更。那么其他的架构都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晚清史的叙事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我们今天所延续的就是1927年之后的叙事。我们就忽略了一点，就在1927年之前的中国的晚清近代史的叙事。不知道怎么讲呢，一个当时在1912年之后，大家并不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国家体制的这个什么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变化，就君主是没了，但君主没有了并不是意味着这个体制发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就是国家体制从帝制转向了一个共和。那么它整个呢延续的也是一个这种一个宪政的架构，这是在1912年到1928年。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呢，当然到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个北伐成功以后，那么就完全这个革命话语在取代了这么一些东西。所以这可能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去重新去看，重新去讨论的一个视角了，大概这个里边可能稍微有这么一点的区别吧。因此对辛亥的这个看法呢，我觉得呢确实是我认为当然是一次很重大的政治上的变化，毕竟一个王朝给在这儿基本上给暂时终结掉了嘛，就是大清帝国变成了一个小清帝国，退到了紫禁城。那当然退到紫禁城这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并当然也给未来预留了很多可能性，当然最后选择了一个最不好的可能性。他预留了很多可能性，就毕竟我们看隆裕太后的这个清帝退位诏书讲，人民既然需要共和，那我们就尊重人民的意愿，我们就共和吧。那么清帝国就退到紫禁城去，但是这就预埋伏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未来人民如果需要这个重新回到君主体制呢，那就是大清帝国就可以随时就可以激活嘛。但我们可以看到到1925年当然一下子就被冯玉祥给这个就是把他们给驱逐出去了，把这个就是那个溥仪给驱逐出宫，一下子把大清帝国这才真正终结的呀，就是大清帝国就成为一个飘零的无根的一个政权。那么当然后来也衍生出了后来就是满洲国了，就是衍生了一系列问题，这里边可能各位再去思考再去讨论。那么这样呢是在看1911年的意义在什么呢，它是对清帝国来讲是一个终结，但对中国政治的变化并不构成一个就是彻底性的颠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历史时候，我讲可能在讨论这一段历史时候，我认为从1895年到1928年这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变更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的意义在哪呢？我在多年来的讨论当中，我讲这一段的它的意义就是什么，就在真正意义上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就假如我们说中国有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的话，那么这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既不来自于1895年之前的洋务时期，就洋务时期是基本上没有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不能发生。那么1927年之后，国民革命之后，中国走向了党国体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成为一个这种半资本主义的状态。那么当然往后衍生出来到了1956年更走向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那这是我们就看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可能就是在1895到1928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辛亥1912年的1911年的辛亥呢，在这里边就不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这么一个 一个变化吧。但我想补充这么一点。 谢谢。1905年孙中山曾经造访比利时的第二国际。1914年的五月，孙中山又致信第二国际，希望帮助他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习惯把孙中山标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那么请问马勇老师啊，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呢，还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谢谢。 这个当然这个比较复杂，但是可以讲孙中山和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这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么资产阶级其实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很负面的，就近代中国实际上它的社会的这种引领阶级就是资产阶级。那孙中山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当时在近代中国就是中国社会的引领阶级的引领者。你就是这一点我们大概可能不会能因为孙中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去否认他在近代中国的这种引领的功能。那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刚才你讲的这两个问题，1905年和1910年代这两次这种重要的活动，访问国际社会这个社会党国际这个支部，这两次活动呢，我过去我也讨论过，就是孙中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构当中就带有很强的，而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中国政治发展的，就是一种超越性情。那么这个超越性情是近代中国开始面对西方以后，就1860年开始面对西方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普遍性的心情。就中国是个后发国家，这个后发国家其实是中国自己是不是说你是根本不知道别人，而是你有意识人为耽搁之后的这么后发。就是说西方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其实中国人是知道的，中西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的沟通的。就因为我们去理解古代中国就对世界的这样一种沟通了解是普遍性的。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呢，长时期的中外贸易也是非常发达和繁荣的。中国的后发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后发呢，它导致一个东西，就是后来的中国人一直有一种焦虑感。就到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中国梦也好了，我们讲的就是强国了，讲的这些策略，实际上我们就是从思想史的深层角度去分析，这都是一种什么？都是一种焦虑意识，就不是一种那种心平气和的过日子。就我们看一个家庭就心平气和的过日子，怎么能老和邻居家比呢？怎么就比邻居家干呢？邻居家又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家一定要买个什么东西。邻居家就盖了又这个买了一套房子，我们家买套房子。在农村里边，邻居家盖了一这个三间屋，我们要盖三间屋。过日子没有这样去比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子，一个国家的发展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超越，后进去超越100多年来中国普遍性的存在，特别到最近这几年又讲的弯道超车。那么这些概念去可以看到，从早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什么坚船利炮，一直走到后来的这么孙中山的这样一种三民主义的构想。那你可以看到这都是一种超越意识。那孙中山三民主义构想就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不要，我要更好的一个这种东西。那么这里边就当然孙中山，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有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就他的三民主义，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他的正当性有合理性。因为毕竟在100多年前的孙中山时代的资本主义也是面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学这个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走过来的，我们当时就看马克思资本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分析，列宁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内部这种特征的分析，对我们影响非常大。而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呢，也就是当时可以看到，回到100多年前，它是深刻的影响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的 对世界的看法。就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调整发展，我们是很正面的。我们今天认为，就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应该是历史的终结了。就资本主义可以终结的目前的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状态，因为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人们最关切的这个医疗保险问题、失业保险问题、就业保险问题。那么这些都是人类作为个体生命最关切的问题。在今天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北欧、在美国、在这些国家解决了。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这是今天。为什么放到100多年前我们去看，当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资本主义那个时候是就列宁分析的腐朽的、贪婪的、没落的，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是没有未来的。就资本主义没未来，未来是什么呢？未来就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就是普遍性的一个看法，就普遍性的看法，就如果我们看梁漱溟当时在是个新闻记者嘛，梁漱溟当时就认为呢，就是普遍性的看法就是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么这个看法就在100多年的时间，我们到了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个私有制的看法完全颠覆了。完全和梁漱溟当年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梁漱溟讲私有制是一切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今天怎么讲？我们今天讲私有制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动能，对吧？那么这样呢，就看100多年来这个变化非常。那么当然这种变化也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本身的这种修复，包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都要从这个综合的角度来去观察、来去思考。那么这样呢，再去回到这么一个大背景当中，再去观察孙中山，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在1900年之后对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向往的同时，有一种批判意识，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就三民主义的架构、五权宪法的架构、这个军政、训政、宪政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在当时的这个感觉，孙中山是有很强的这种理论的原创性。但是今天可以看到呢，他就是想超越、想修补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的一些弊病。说这样呢，可能是我们今天去讨论呢，再去看孙中山呢，可能才给能够放到一个历史的坐标当中来观察他。说我想可能讨论历史人物大概就这样，放到一个历史的坐标当中，他的这个看法可能今天我们觉得是意义都不大了。今天就意义不大了，就是孙中山拿今孙中山这个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今天去讨论可能意义不大。但是在当年，他确实具有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确实对资本主义的这一个批判、一个认知是很不一样的。但我想从这个角度呢来理解孙中山的这个思想的意义吧，也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这个我想强调这么一点意思吧。谢谢。 谢谢马远老师啊，马远老师在当时的这种历史环境来下来解读啊，当时的历史是更客观的。那下一个问题啊，孙中山在出任大总统时啊，施行的是总统制。孙中山在交权的过程中呢，将这个制度改变为责任内阁制。这个责任内阁制呢，是他在出任大总统前非常强烈反对的一个制度。那这种制度的改变是否为后来袁世凯政治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谢谢。 所以这种状态，就孙中山呢，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够简单，我想补充一点点嘛，就我赞成这个结论，但是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也不要从这个很简单的人格的角度去评论孙中山，好像孙中山就是一个在为了自己谋权力弄权。就是我们看了近代中国，我一直强调一条，我讲近代中国真正做出巨大牺牲的，可能也就是这么几个人物，就是孙中山和后来的一些革命者了，就牺牲了很多，这个付出很多的代价。那孙中山代价，我说强调就是孙中山的是近代中国真正第一个有这种革命意识的人，而且孙中山通过自己的奋斗，把革命呢从一个中国历史上并不愿意讲的一个概念， 把它变成一个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词汇，革命这个概念。那么孙中山不仅自己觉醒了走向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孙中山从1895年开始，1896年开始流亡，一直到1912年回国，1911年抵回国。那在这漫长的十几年上时间当中，孙中山就基本上没有踏向这个中国的土地，就在海外流亡。那么当然这种流亡呢就是有很被动的了，就是毕竟是清政府这个就不赦免他，清政府在宪政宣布宪政改革之后仍然不能够宽恕他，不能赦免他。这当然也把孙中山就从一个小的这种造反者，后来变成一个大的这个造反者，变成革命领袖。就是但是这是后来的历史，是看到这孙中山个人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还是非常大的。就一个人生命毕竟孙中山就50几岁就去世了，那么差不多17年的这种流亡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讲还是非常残忍的。那么后来当然呢，就是他这么一种意识，就在这个总统制和这个内阁制的这个问题上埋下了很多这种地雷了。就后来像这个宋教仁、袁世凯都在某种意义上，黄兴都在某种意义上和孙中山发生分歧，发生问题，民国政治发生很大的问题，都和这件事有很大的关联，就去来检讨。但是我在想的就是不要去放在个人恩怨上，个人弄权上。就是个人弄权呢，当时孙中山呢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孙中山要总统制，孙中山也有很多理由，这些在孙中山全集当中都有很好的这个记录，就他为什么要总统制，他这个总统制的意义在哪儿。后来为什么改成内阁制，那么孙中山也讲出一番道理，就为什么要改成内阁制，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因素，各种因素，就是将来中国应该怎么样。但是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孙中山在这几次变化当中他有他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当然我们放到大历史来可以看到，就是毕竟是因人而异。这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我们看民国时期的舆论，民国初年舆论就在他们最鼎盛的时期，其实中国的舆论是希望他们两个人去做中国的华盛顿。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是革命元勋，比如孙中山你可以是革命元勋，袁世凯你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哪怕后来再烂，但你不要这么搞啊！后来民国再烂，那么你也不能这么做啊！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才能够给中国的后来政治有个很好的示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民国初年的对中国华盛顿的期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心情，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家都没有走出这么一条路来，都没有能够用超越性的这种历史的眼光来评定自己的这个政治道路，来寻找到一个政治道路，就是怎么对历史负责任，对国家负责任，对个人也是负责任的一个路径。所以这样也给历史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纷争，一些难题。大概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放到也从这个角度呢才能够看很明白，这些事实历史事实基本上都是很清楚的，叫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个历史事实。 好，谢谢马宇老师。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从清末中国开启的近现代政治文明之路，涌现了几个关键的人物，慈禧、光绪、康、梁、袁世凯、孙中山。马颖老师，你可否分别对他们对这一政治文明历程所起的作用做一个简练的点评？谢谢。 这几个人物其实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我都分别写过文章，而且我写的文章应该说可能都是带有一种这种重新纠偏的意思。慈禧太后袁世凯这个可能最明显， 就在过去30年当中，如果说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有某种调整，可能是和我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的这个就是讨论有很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个简单的讲的话，慈禧太后我个人觉得我们可能要这个要纠正几个这个几个不应该有的看法。一个就是这种男权主义倾向，男权主义视角是一定不能再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作品当中其实还是有这种男权主义倾向。其实当时你如果我们今天去读晚清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就是稍微带有一种公正的这种知识人对慈禧太后还是非常佩服非常恭维的。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就是这顾鸿明的中国牛津运动，那他里边就在讲的就是这些是被我们这些年来都忽略的，就是在当时在东方和西方两个大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和中国的慈禧太后是两个最伟大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那个里边就是对慈禧太后的这种眼光、手腕、政治这个见解的看法，就非常正面的。所以这一点可能对我后来的研究也是启发很大。我的研究慈禧太后呢，我讲慈禧太后可能我们今天要从这么一个大历史角度来看，哪个大历史呢？就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看。我们看到慈禧太后的这个当政时间是从1860年这个到1908年48年时间。那么48年这期间呢是三个皇帝实际上都是小皇帝，都没能够并不是这个真正能够主政。大概慈禧太后光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两个皇帝呢都象征性的主持过一段时间的政务，但总体来讲慈禧太后在这种家天下背景下还就是一个老太太，一个居高临下的这个掌握着最终否决权和决定权的领导人。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慈禧太后的48年我们可以看到是近代中国转型当中最关键的48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大概在1860年之前。1860年之前，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零。那么中国是从零开始起步，到了1908年，中国就已经成长起来一个资产阶级，也就成长起来自己的工业文明。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的时候，已经开始要求要把国家引领到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要向现代的这种民主国家宪政转型。所以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前就颁布了这个钦定宪法大纲。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慈禧太后的引领的这个功能在这个48年当中可能还是远远超出我们过去这种革命时叙事当中对他的这么一个这种描述的。说这点可能我们今天应该从更全面的去来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吧，就是特别像他这种最关键的这个历史人物啊，去重新讨论。那么光绪皇帝呢？当然，我也认为光绪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当中很优秀、很杰出的一个皇帝。那个皇帝当中有思想的人并不少，这个但是能够像光绪皇帝能够对这种近代转型当中的宪政思想有认同，能够到像我们过去早些年的一个这个研究者研究他最后的阅读，就光绪皇帝最后一年的阅读，生病之后的阅读，其实仍然都是在宪政史料，都是宪政这个书籍。那么就这一点呢，可能光绪皇帝还是非常在中国的几百个皇帝当中还是很杰出的一个皇帝。就是不是过去所讲的那是一种很弱的。那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呢很复杂，那么这些呢我也有讨论，那么其他的这个研究者也有很多讨论。康梁呢也简单说一下，康梁特别是康有为现在看法是两极。那么梁启超呢比较稳妥，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很正面的一个形象，从原来改良主义者走到后来就大家觉得是个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很正面的一个形象。康有为呢是属于 评论呢是两极，一个呢就是他对他很负面的说法，就是这种这些年来的指控就非常严重了，就是这种伪造这个史料，那稻田日期，那么这个是从大概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台湾学者黄南健先生一种天才的猜测，就是戊戌奏折的天才猜测，就是他并没看到宫中本，宫中那个康有为已经交给秦城的本子，但是他就从一种通行本当中就阅读出来有问题。那么这样的对康有为的人格呢，当然是后来就这些年的讨论呢，就是提出很多这个质疑，很多问题。康有为呢说大话呢，但我们也可以从很多史料当中可以看得很明白。那么我在读他的史料时呢，我就觉得康有为的问题，康有为的真正问题在哪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的研究，我讲真正问题在康有为太聪明，他的聪明呢，就是把许多这个判断，把许多猜测作为这个就是判断的起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在1898年的就所谓政变，那么这个政变的发生，实际上康有为是一个逻辑起点，但康有为的逻辑起点又基于他的一个假想判断。林徐就简单讲，林徐在1898年的9月18号吧，来告诉他，光绪皇帝让他赶快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办报去。那么这是 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判断，一个事实。那么就是让你去办报，让你离开北京。那么林徐讲的时候，康有为并没反驳他，但是林徐转身走了以后，康有为马上就做出一个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判断，他就认为呢，林徐提供的消息表明宫里边发生政变了，光绪皇帝被囚禁了。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超越性的去阅读康有为的资料，也阅读了就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袁世凯、相关人等的资料，我们今天都能够超越性的阅读了。那么当我们今天去阅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康有为的这么一个假说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根据。那么他这种大胆的假说呢，如果仅仅是一个言说家也就无所谓了，但他把它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政治活动的一个逻辑起点，那么他就带。康有为类似的问题呢，其实在后来还很多，比如像这个两宫关系的判断，那康有为的很多很多这种说法也都是说成为就是讨论的一个逻辑起点。比如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24小时都不到，康有为在美国流亡，康有为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是光绪皇帝是被谋杀的，那是慈禧太后还没有死，他就得出一个谋杀的。那么这种呢就明显的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这种没依据，当然我们可以讲他是一个天才，是猜测出来的，但是他给人感觉他也不是猜测，你好像有某种依据。那么这种呢给后来的历史研究带了很，给当时的政治运转带了很多困扰，给历史研究也带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这呢可能康有为研究康有为的时候是这种这些年的一些很负面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从大历史的角度，康有为还是一个很不得了很杰出的一个思想家，一个历史人物，就他的活动的时间对中国历史近代的变化的影响还是很长很漫长的一个时间点了，就是他的很多判断有问题，但是也不是说完全都有问题。比如说晚年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对苏联的变化的判断，对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这种思考的判断，就康有为还是有他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些看法。大概这是想讲的这个康有为吧。那就是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个也是我过去这些年来讨论的很多，我个人我也写过一些东西。那么当然这里边是要纠正的一个问题，就是孙中山的这些年来不断的被这个就是给负面了，大概讲的就好多都是挖掘他的这个好多问题，包括私德方面的问题。那么袁世凯呢，就好多时候就越来越正面了，好像成为圣人了。但我认为这些呢，就是说这种评判的这种偏差呢，和个人爱好有很大的关系，不必去讨论。 不必去那个去一定要去纠正，就是他怎么去判断呢？比如这个师德问题，师德问题呢，当然是个非常个人的事情，就是并不影响了整体性的判断，就是这个可以忽略不去，不做我们讨论这个起点。但从近代中国的政治史的角度，那么袁世凯、孙中山呢，我认为都还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就不管怎么讲，他们两个都是在近代中国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还是这种重要的弄潮儿。就是没有孙中山，我们近代史的描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袁世凯，我们大概中华民国的起点、晚清的这种结局也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就是一个王朝的结束，一个新政权的架构的建立，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样一种流血，而且发生这么比较温馨的一个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的这么一种那个权力的这种交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我们不能够很温馨很公平的去看待袁世凯和孙中山，大概我们近代的历史也不好描。过去呢，当然在革命史叙事下，在阴谋史学的这么一种影响下，我们把袁世凯、孙中山，特别把袁世凯呢，可能描写的有很多问题，比如就是说，出山之后，再度出山之后，这个从北方的力量压南方，从南方的力量压北方，就这种判断，可能就是过去的这种阴谋论的一个讨论，也是革命史叙事当中的一个必然的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了。那么我这些年来呢，我们在当然是在西方接触这个新的教育形态。那在袁世凯和一些旧官僚，在中国的旧官僚当中，一定要注意到一个东西，就是他们都是接受的是中国儒家的君子教育。那么这个君子教育呢，其实就是说要堂堂正正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人。来重演这个历史事实，那么这样呢，我们可能才会对这个历史呢，才会给出这个不一样的解释。但我想，可能是这几个历史人物吧，大概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后人去看历史，可能还是应该就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讨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就只能论事，就是一定要从这种历史的背景当中去讨论历史人物的选择，不能这么恶意猜测历史人物的这种作为想法。但我想可能这个是如果讲的几个人呢，当然近代中国的这个政治家学者出的很多，就将来如果有机会呢，故事沙龙如果有机会可以就一些重要的人物呢可以专题讨论，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大概就没法多说了，我就简单讲到这儿，哪儿不合适呢各位可以尽管提点，可以再通过各种方式呢再交流。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宏伟，谢谢珊珊，谢谢共识网，各位，谢谢共识沙龙，谢谢大家。 马勇老师的讲座非常的精彩，网友们意犹未尽，又发来了一个问题。这个网友的网名叫做天龙海色依旧，他问钱穆先生说对待历史应该充满温情的敬意，那似乎是马勇老师也是这样的自学精神啊，客观的去分析历史当中出现的人和事。他问呢，或者至少在张批历史人物时应该做到如此，就是充满温情的敬意。 那我就再简单讲一下，谢谢这位网友。 这历史学的研究其实有各种方式了，就钱穆先生讲的温情与敬意。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人，特别作为一个中国的历史学人，在讨论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可能更容易形成这么一种看法，就包括我们像蒋廷福在讨论中国史都会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对自己国族历史容易充满一种温情，一种敬意。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没有像西方学者在讨论近代中国，讨论近代中国的时候带有一种解剖性质的，就是很严厉的去这样去分析的。但历史学毕竟说到底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分析讨论，就无论多温情和敬意，其实历史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去要检讨。历史有很多问题需要检讨，就是毕竟呢，我们讲历史呢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那么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程，其实就有很多的这种教训，就很多教训，就是我们讲充满温情和敬意，并不是对一切历史的污点、历史的问题都回避，或者都去这个去这种去给它避讳。就不能够批评，这也不对的。所以我个人也好，还是严复和这个钱穆也好，大概讨论历史的时候都有很多东西还是要批评的。比如我们讨论孙中山也好，讨论袁世凯也好，有很多东西还是应该就是说该这个去怎么分析就怎么分析。但是我在强调的就是就钱穆讲是充满温情和敬意，我在强调的是说就不能以后人的这种聪明去揣测古人。不能以后人的那种一种阴谋去想象古人的恶，是对我们当今中国就更应该注意的。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的这个历史教育，实际上我们对历史教育就成为一个阴谋史观的教育了。这个一个这种包括我们讲的这种一种国际关系当中的这种对外部的这样一种抱怨的这种教育，对内部呢，到处都是阶级仇恨的教育。那么这样呢，我们在分析历史时候，可能就更多的时候要应该带有一种客观的，不带有恶意的，就不一定充满了温情和敬意，但是不能带有恶意的去研究历史。阅读史呢，还是应该带着这么一种客观的立场吧，去实事求是的去讨论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下去讨论问题，当然可能就是我想这是可能历史学者应该遵循的一种这个方法吧。谢谢这位网友，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谢谢马云老师。有人说啊，在中国做什么学问最难最痛苦，那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一部客观的历史是足以启发人的智慧的。一百多年来，我们常常在站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仅需要知识，更需要的是智慧。读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常常眼倦长叹，甚至泪流满面，因为这一切离我们都不太遥远。那个时候的一切变局，或者和我们今天身处的境遇息息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勇老师在做中国近代问题研究和写作晚清四书时所承载的心情之重。感谢马勇老师，感谢马勇老师的晚清四书，感谢今天精彩的讲座，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下面是群友的互动阶段，群友们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与马勇老师交流。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我再简单的补充这个刚才几个问题吧，我简单讲一下。其实现在好像是可能大家觉得就现实当中的感觉是大家可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有不一样的看法了。就比如刚才这问题当中讲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怎么每一次在关键的选择上都走出这个 这都是做出错误的选择，好像每况愈下，好像是越来越不如，就今不如昔。其实我想讲呢，就是我不是给这几位朋友这个刻意去讲，其实我想讲，可能这个呢是最近几年大家对现实当中的感觉之后就反馈于历史，就并不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表达。那么这些呢，我这些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我也有过讨论，我写过有几篇文章，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找来，就是一个大国的崛起，想象的和真实的。那这篇文章也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个讨论的一个就是近代中国的这个历史的道路问题，就究竟我们怎么来看待过去100多年来中国的这个变化，这是一个。还有一篇文章呢，是在那个什么，大概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就是怎么能够重写中国近代史？就是我们究竟对中国近代史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看法？那么这两篇文章呢，实际上我都在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这过去100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究竟是一个沉沦的一个下降的过程，还是另外有什么道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呢，我们可能讨论近代史，我们应该必须承认，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中国确实是被严重的边缘化过。就是在我大概可能看200年来吧，大概可能在乾隆晚期，中国和世界接触之后，中国在通过19世纪早期的这个中外冲突，条约体制的建构，中国确实被边缘化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19世纪晚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这个两次世界大战，就中国的面貌位置完全改变，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变化。就这点，当然这是中国历史的最侥幸的一部分。就刚才有位朋友讲说，中国在关键时候都选择错误，其实这个说法只是说这的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在关键时期，中国都站对的地方，都站对的。我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在进入近代国家之后，一次这种大分化、大组合，那个列宁和这个很多经典作家都对这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未来20世纪带来的变化都有很好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对今天的国际秩序仍然是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看到中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都是选对了边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以后，中国在参战问题上是犹豫不决，各个政治派系互相之间扯皮，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但是毕竟在最后时刻，在最关键的时候，到了最后时刻，中国成为参战国，成为战胜国，参与了这个巴黎和会的讨论，参与了战后秩序的安排。就很多年的这个就是这个巴黎和会的讨论当中，我们都因为中国本身的山东问题，忽略了这场一战给后来的这个影响和变化，包括对中国的影响和变化，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年来的讨论，特别是像有几本这种专注的讨论，可能还是揭示了很多不一样。那么第二次呢，也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中国在一个实际上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下。你看1931年蒋介石要建立一个独裁的政府，要建立一个中国法西斯体制，但是在民主危机爆发之后，结果中国走向了一个什么，走向了一个民主抗战建国，民主抗战。那么中国到了1945年的时候，中国就成为什么，成为我们可以看到成为这个很不一样的，就走出了中国在过去的在这个1945年之前的100多年当中，如果说1842年是中国的这个罗底的这种沉沦成为一个起点的话，南京条约签订都是个起点的话，那么看1945年接近是100年的时间，中国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再带着悲情去看待这一段历史，实际上就是不对的了。就这实际上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在决定了世界的未来。我们是当时是世界四强，联合国五常， 那战后秩序的安排，今天的联合国秩序的世界秩序的安排，实际上是有中国的智慧，当然只不过是政府不是这个政府了，就今天的政府不是当年的那个政府。因此在很多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就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就到哪呢，就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去继承原来这个政府的一些这种国际理念。那么这样的，但是呢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走的路其实还是一个很阳光的路径。就是刚才我在讨论，我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近代中国是从工业从农业文明走出去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当然我们现在还远远不够，我就讲工业文明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化问题，不是中国制造问题。就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结果，一定要是从原来的这样一种农业文明的熟人社会当中走出来。那么这我们可以看到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系列讨论，什么叫熟人社会，什么叫陌生人社会，就是一切的逻辑伦理关系都必须要重新建构。那么我们讲一个农业文明的熟人社会，就是血缘的地缘的关系，一个县城完全是说是这种血缘婚姻关系就把一个县城给左右了。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政治仍然是在这种血缘和地缘当中在打转嘛？真正要能够从这么一个从一个农业文明走出去建构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社会，中国的伦理价值观念才能够在陌生人社会当中重新建构。那这个时候他的伦理观念是什么呢？伦理观念一定是一种法治的和契约制度。那么所谓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它的价值就在这儿。熟人社会，我们今天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法治不彰，而人际关系成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离这个工业文明差得太远了。那这是中国这种不足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是获得了巨大巨大的进步。所以研究讨论近代史的时候，可能各位呢一定要重新调整一个观察的视角，要看到近代对这样一种进步，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这种就是说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怎么应该去改变，不能很盲目的乐观。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呢，就是近代中国在一些关键点上中国的这种进步的信心还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讲在1912年中国建立这个共和体制，那共和体制当时是很先进的体制，在全世界中国是在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当中，我们就属于这种赶潮的人。就第一波民主化运动，中国就是第一波民主化运动嘛。我们今天讲国际上研究的现在讲第四波民主化运动了，那么当然我们可能还离这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成为亚洲最早的这个共和国家。所以这样的可能近代史上有很多问题去讨论，可能都要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察吧。但我想补充那么一点点，时间因素呢就不多说了。当然共识网的这个共识沙龙的这个品味很高了，就是这个讨论我这个有时候我到这上面来看看，就确实品味很高了，这个讨论问题的都很有深度。那么今天时间原因呢，就是不再展开说几个细节问题呢，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可以再讨论一下东南互保问题了，北京政府问题，这都是大问题，这都是如果去展开去说的话都能够得说好多。那么下次呢，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专门讨论，好吧？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因为时间太迟了，我没有这个睡得太迟的这个习惯，非常抱歉，谢谢各位啊。